3D 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运用。近日，美国某家公司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了全球第一台超级跑车，仅用2秒钟的时间，它就能加速到接近100公里。 3D 打印技术是如何做出这台跑车的？为什么说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打印出来的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氢燃料电池轿车真的可以异军突起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帅到没朋友的跑车。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和大家一开始啊提一种家用设备。这家用设备呢，过去啊60、70年代在很多家庭当中都有，现在呢已经不多了。这种东西叫缝纫机。缝纫机呢，曾经是中国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在70、80年代的时候啊，60、70年代，反正就是那个年代了吧，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集齐了三转一响。这三转一响呢，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今天7月9号是缝纫机之父的生日。1819年7月9号，美国发明家伊莱亚斯·豪出生。他发明的缝纫机呢，推动了工厂和家庭缝纫技术的革命。缝纫机啊，是最早采用的家庭机械之一，也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业机械。虽说呢，现在缝纫机啊已经不是家用的三大件了，但是呢，通过工业化的制衣，我们依然还是离不开它。初期的缝纫机啊，是由法国人巴特莱米·迪莫尼埃在1841年呢所设计制造的。他所使用的手工缝纫操作机械，那么那个时候呢，准确的来讲，缝纫机还不是现在的这个形态。经过呢美国发明家伊莱亚斯·豪的改进之后呢，他在缝纫机中啊所设置的弯曲的引线，这支引线呢可以在弧形槽当中运动，并且是带着缝线穿过织物，和织物另一边呢在轨道上往返的运动梭子所携带的底线相连锁，这就是缝纫机的原理。虽然说呢现在的缝纫机呢形式很繁多，但是基本原理都没有改变。今天很多人的家里呢，缝纫机早已经没有了，或者已经是成为了怀念生活的一种摆设。但是缝纫机的出现不仅是加快了主妇们的劳动速度，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华美亮丽的衣服。继续在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和您说说身边这些有趣的事儿啊。昨天在西安某个街道旁边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拉着4只羊在街边，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卖羊奶，而且还是现挤现卖。这个行为啊，是引来了大批围观的市民。这羊奶卖的还挺贵啊，就一般那个矿泉水大小的瓶子，一瓶挤出来的羊奶要卖10块钱。即使是这样，前来购买的市民依然是络绎不绝。这对呢卖羊奶的年轻夫妇介绍啊，说我们这羊奶啊销售还是挺好的，回头客呢也比较多，今天呢都不够卖啊，把这4只羊都挤干了。有些市民驱车赶来买羊奶都没有买到。那究竟羊奶和牛奶比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多的市民都来买呢？羊奶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以及直接挤出来就喝的羊奶有没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来听听他的解答。 首先可以肯定，就是羊奶和牛奶它们都是不错的奶制品，它可以给人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不过消费者应该明白的是，他们本身最适合的其实是自己幼崽，也就是说牛奶是最适合的其实是小牛，然后羊奶它最适合的是小羊。虽然牛奶和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 羊奶它的蛋白质含量会低于牛奶，这并不能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差。不管是牛奶还是羊奶，它们都是不错的食物，都是摄取一个蛋白质和钙的很好的一种食物，它们的成分会有所差异，但是不论是牛奶还是羊奶，它们只是我们日常食谱中的一部分，对于人体健康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的总体膳食，并不是某一种食物。所以非奶它虽然说有不同，但是它对健康影响是很难你通过某一种营养物质就对它进行比较。而那些简单的认为某种牛奶更好，有的人认为羊奶好，有的人认为牛奶好，其实都是一种很片面的认识。 嗯， 而且这里还需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好不要直接喝生乳，生乳它是高风险的食品，因为它没有经过高温杀菌。生牛奶它本身它其实很容易生长细菌的，即使是健康的奶牛，它的生活环境对奶中的细菌也有很大影响。如果饲养过程中羊圈就是它不够清洁，羊身上不干净，在挤奶过程中也会有细菌被带入奶中。另外挤奶设备或者盛奶的容器如果不干净的话也会有很大影响。参考就是牛奶它的生产过程，美国它的牛奶生产规范里就有要求，它在挤奶过程中它要求所有的设备和容器都必须是洁净的，如果不是一次性的设备的话，它必须在每次使用前都要用高温或者化学试剂来消毒。目前世界上各国它都要求都推荐消费者它不要直接饮用生乳，最好是加热杀菌后再饮用。所以这里希望我的建议是，大家看到这种街头直接卖羊奶的最好不要购买，如果想买的回家尝尝的话，最好是加热后再喝。 刚才呢我们也是听了食品安全专家给大家呢带来的建议，在街头上呢有人卖羊奶啊，不过这件事是发生在西安。其实我们生活中能够喝到的有品质保证的一些乳制品已经不少了，就这种存在一定食品安全风险的羊奶呢，大家也是尽量离它远一点。刚才说了喝奶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虾的事儿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小龙虾呢又成为了很多朋友呢晚上出去聚餐的一个选择。但是各位见过蓝色和白色的小龙虾吗？在前天有两位网友晒出了自己发现的小蓝虾和小白虾，一时间这小蓝虾和小白虾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是，这小龙虾怎么就是这个颜色呢？它是污染啊还是基因变异啊？相关专家表示，蓝色小龙虾和白色小龙虾呢在国外其实都是有的，只不过呢在国内是比较少见。小龙虾虽然名字当中带个小，但实际上它可是一个大家族，有600多个种类。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是红色小龙虾，这只是呢小龙虾大家族当中的一员。其实蓝色小龙虾和白色小龙虾呢在咱们国家出现啊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国外引进进来的这个品种。第二呢是和小龙虾的内分泌环境有关系。小龙虾的内分泌呢如果被食物或者其他的因素呢所影响了之后啊，它的个体会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呢小龙虾的身体当中会存在一种叫做虾青素的物质。虾青素呢它虽然的名字当中带个青啊，但是它有很多颜色，比如说呢它有红色呀、褐色呀、蓝色呀，多种颜色。局部呢以什么颜色为主，虾壳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颜色，这些呢都是因为个体而改变的。蓝色和白色小龙虾的出现啊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也不能反映说整个种群啊或者这个地方的环境出现了问题。尽管说蓝色和白色的小龙虾不同于咱们经常见到的红色小龙虾，但是吃它对于身体还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不过要我的话我才舍不得吃呢，这长时间都见的都是红的了，好不容易见一个蓝的或者白的，养在家里看两天啊，也能够这个拓展一下自己的知识面，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至少呢把它要比把它做熟了吃要更有意思。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和大家聊了聊自己身边的新鲜事儿，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说一下有关 3D 打印汽车。其实呢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在节目啊开始的第一期就和大家聊了，当时说 3D 打印房子，现在啊什么都能打印了，你比如说一些医学当中所运用的医学器材可以打印了，一些人体的组织可以打印了，甚至连肉的可以打印。今天我们来说 3D 打印汽车， 今儿我们和您讲到的 3D 打印汽车和真正的汽车比起来，区别到底在哪里？这种 3D 打印技术未来会改变汽车的生产方式吗？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3D 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运用。近日，美国某家公司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了全球第一台超级跑车，仅用两秒钟的时间，它就能加速到接近100公里。 3D 打印技术是如何做出这台跑车的？为什么说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打印出来的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氢燃料电池轿车真的可以异军突起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帅到没朋友的跑车。 北京时间20:3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啊，帅到没朋友的跑车。其实呢，这辆车真的很帅，有两点。从外形上来讲呢，非常的炫酷。第二点呢，它的加速度也很快，对于跑车而言，真的不负其名啊。两秒钟的时间就能加速到大约呢96公里左右的速度，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快。从它的内部结构来说呢，仅有两个座位，这两个座位呢是前后排，也就是说一排只能坐一个人。这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呢，由美国的一家叫做 DM 的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 3D 打印超级跑车，它的名字叫刀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从这辆刀锋来说起。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凤凰汽车的高级编辑周子敬。子敬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汽车专家邵青，欢迎邵青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来说这个 3D 打印的汽车啊，先请子敬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车它是怎么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打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题目呢，它是一个就是 3D 打印的超级跑车。其实在这款车之前呢，我们知道就是大概在2-3年前、就是美国已经有了这样的这个 3D 打印汽车。 对， 但是当时它只是那种类似咱们这儿的老年代步车那种一个电动的三轮。 嗯， 然后呢，这辆车呢，它的这个最关键的部件呢是这个底盘，是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 嗯， 还用到了一些铝，还用到了一些碳纤维的结构。然后呢，打印出来这些部件之后呢，人手工就可以把它拼接。 哦， 就有点像咱们这个玩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一样。 对，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乐高。 对对对，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3D 打印呢只是打印了它底盘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将它拼接起来。然后呢，这辆车呢其他的部件我相信应该不是 3D 打印制造的。 嗯， 它这个只是一个炒作的点， 就这个车的部件呢是通过 3D 的方式打印出来，而且它主要是底盘的部分。 对， 就等于说它是一些连接杆啊，一些这个接头啊。我在网上也看了照片，这些接头如果我们买回来之后，是不是在家里自己就可以组建出来一辆这个跑车呢？邵青先生， 我觉得当然行了。我们要有这东西的话，只要有这个打印的需要原文件是吧？ 对， 只要有打印的原文件，我觉得打什么都可以。 你那也可以了啊，到你那儿定做一个。 我要有的话应该可以。 哎，但是这个你通过手工的方式拼接出来的车，而且是一台跑车，它这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吗？ 其实这个安装呢是有技巧的啊。 嗯， 就是安装，其实我们现在开的好多车，虽然说这些车在整个车身在焊接的时候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 嗯， 但大多数的组装工作，我们现在开的车也是由人工组装而成的。 嗯，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就是你觉得后期的组装，即使说是打印出来的这种件儿用来去组装底盘，你把它开到路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没问题的。 对，只要它各个连接的部件的强度够。 嗯， 我们人工呢，就是它不可能说一口气把这东西打成一个整体。 对， 那我们将来拆卸怎么办啊？ 嗯， 维修更换怎么办？所以它也是由若干个部件打出来的，然后呢是 人工通过螺栓或者是其他的结构装置进行拼接组装，最后才完成是一台车。 对，我现在真觉得这车啊越来越像电脑了。 对， 我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去电脑城里面买的， 自己拼的 散件叫攒起来的。 对， 对， 这家东家买个机箱，西家买个主板，北家买个 CPU， 南家买个硬盘，然后呢再找一家框框框装起来，然后再送你一个，我那个年代还是 Windows 95的系统啊，再送你一个系统，这个电脑就装起来了。就照你这么说，这 3D 打印的车是不是未来有可能这样呢？咱们 我觉得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目前 3D 打印的技术呢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 嗯， 但是呢 3D 打印的成本并不低。 嗯， 所以如果说用在规模化的生产上可能不太现实。而且我们看这辆车呢，其实它的这个车身看起来很帅很酷，但是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对， 它只是把它照着他心目中，就是说这个公司呢，他照着他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啊，去设计了这么一个模型，他就打印出来了。 嗯，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些汽车厂商，尤其是一些大的厂商来说，他的这个设计一款车不仅要好看，还要符合很多这个空气动力学呀，或者说安全的这个设计。 嗯， 所以呢，这个 3D 打印呢，相当于是给了一个人想象的东西，就是说我可以想象出来，我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嗯， 但是它到底符不符合一些？比如说咱们空气动力学，我就说它这个空气阻力， 嗯， 当然我看了这个新闻里啊，这辆车的空气动力学非常棒， 嗯，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做过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空这个 实验的， 对，做过实验的，它只是说建了一个模型，然后就打印出来了， 嗯， 然后就组装了。 对，而且这个车呢，刚才我说这数据啊，让很多喜欢跑车的人听起来一定会发狂的。2秒钟的时间啊，就能够跑到96公里，就是等于说0到100只需要 两秒多 一点点的时间。 嗯。 而这个车的重量只有640公斤，就是一吨，啊，一吨差好远。 对 啊，对， 这个它之所以能跑这么快，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车身质量轻。 嗯， 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它采用 3D 打印技术的这个底盘呢，因为是使用了铝和这个一些碳纤维的材质，铝它是一种很轻的金属。 嗯， 而且呢，通过 3D 打印呢出来的这个部件呢，它的强度很高，质量很轻，这是关键。然后呢，碳纤维也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的材质，就是说它强度高，但是它质量轻。 嗯， 所以呢，造成了这款车呢，动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它质量非常轻，所以它呢就拥有了非常强悍的性能。 哎，就等于说是一个发动机上面装了四个轮子，就一个发动机在奔跑。 没错， 就那外壳的其实重量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其实像这个重量，像我们现在好多的家用轿车就是车体稍微大一点的， 嗯， 我们一个车篓子的重量都会超过这个整车的重量。 嗯，对，它是640公斤，0.46吨。你看现在一个微型车，你比如说 QQ 那样的小车，也得接近 一吨 吧？ 对， 接近一吨呢。 应该是800多公斤。 嗯 ，QQ。 对，那这种车开在路上的话，它也没有做过测试，你开那么快，有没有什么风险？就拐个弯，咔嚓一下翻过去了，折过去了，这都是不排除吧？ 不排除，因为咱们也看到啊，就这种新鲜的事物，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做出来的。 嗯，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呢，它比较包容，它允许这种创新的东西出现。包括前一阵子我们看最热门的这个同性恋这个法案的通过，对吧？ 嗯， 还有你像这个之前咱们聊过的那个无人驾驶汽车，都是在美国的加州，就是说加州呢就是这样一个科技啊，然后创新的地方。 嗯， 所以在这种地方呢，它出现这些新鲜的事物呢，人们不奇怪。 嗯， 然后人们会去接受它，直到将来比如说被验证可行了，哎，它就会推广。 对，这车呢，我为什么说啊，它准确的来讲，只是说给我们做了一个概念的展示，但是它距离真正 3D 打印的汽车，我认为还离得很远很远。它仅仅是做到了一个 3D 打印的外形，或者说一个覆盖件。 嗯， 准确的来说，一个车它要实现 3D 打印，应该是它的核心部位，例如说车的发动机，或者说它的变速箱做到 3D 打印才是完整的。 没错，其实我们知道一个车最复杂的地方，它并不是车身， 嗯， 它还要包括像车身的电气系统，也包括发动机系统、变速箱系统、ABS 系统、安全气囊系统等等。所以这些部件如果说想通过 3D 的话，我觉得它只能是实现这个零部件、这个配件里边的，就是这个总成里边的部分配件， 嗯， 可以用 3D 技术实现，而这个有很多的其实它大部分它是实现不了的。 发动机这件事儿，如果通过 3D 打印是很难的事儿吗？ 它只能说里边的是部分的零配件。 对，因为发动机它的结构也很复杂，我们知道就是在汽车的生产过程中啊，发动机的组装是最复杂的。 嗯， 你像咱们有些知道的很著名的发动机，它必须在无尘的工作间内组装，就说明了它的第一对这个环境要求很高，第二它结构很复杂，一般都是技术最好的这个技工一天甚至好几天才能组装一台发动机。但是我相信将来的话呢，如果技术不断的进步，就用 3D 打印制作发动机呢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拿现在的发动机跟几十年前的汽车发动机比较，就是说其实结构已经极大的优化了，很多地方不需要的它就不做了，甚至说把它整合成一块儿了。 嗯， 而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 3D 打印汽车所谓的这个概念，其实它是给了我们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模型。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模块化的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乐高的那个，就是说它以后的话汽车生产每一部分，比如说这部分我用 3D 打印呢，我可以做出 非常个性化的 一些配件，对，个性化的东西我就可以换。比如说我现在发动机都是这款，然后我就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壳，我就自己打一个壳然后换上。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方法，我觉得。 我说到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发动机这个事儿啊，不久之前我去听了一个讲座，其中的这位讲座的主讲人，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印出了全球第一台的飞机用的航空级的发动机。当时他打印出的是这个涡轮发动机的这个核心的部分。他这个发动机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全世界都很关注。这个主讲人的名字叫吴新华，是莫纳什大学的一个院士啊。他的用的这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激光的方式增材制造。他就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你传统铸造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按照铸造，你从力学上来讲有一个折弯的部分，你得需要就是更厚的然后料更足的东西才能实现，但是 3D 打印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把这一关给它跳过去。其实整个轻量化也都是可以做到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也是 3D 打印技术，像刚才我们这个编辑说，其实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每制造一款东西是得需要开模具的。这个开模具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旦我们比如说以后将来肯定汽车发展也是极具个性化的，就是可以满足很多有个性的人还有我们的需求，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就是说这个 3D 的技术呢，我们不用去因为这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东西，我们个性化定制完了，然后人家直接就打一副，就打一件东西给我们， 所以它更加适合这种豪华超级跑车，因为买这个车的人花得起这钱。 没错，这车的本身造价就高，而且我觉得这种打印反倒它比这个铸造或者是比这个开模具去制造成本要低很多。 法拉利的发动机就是用一种特殊的这个粘土，然后给它做成那个模子，然后再给它进行浇铸。 对，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当时就在讲整个这个发动机的制造。其实它整个这个铸造下来的话，它的成本也并不低，要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也许你看买的那么贵的车还能多赚点。 对，刚才这是绍兴专家他说的呢，是一个就是汽车这个领域制造领域，就是说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模具。 嗯， 因为现在就是我参观过很多这个汽车生产厂家的这个生产线，在他们的这个很关键的部分啊，都是采用的这个模具。 嗯， 就比如说外形的这个模具，车架的模具，发动机呢它也有模具，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怎么样保证一致，那都靠这个模具，所以这个模具呢是很贵的。 嗯， 如果将来有了 3D 打印的话呢，就不需要生产模具，只需要有一个这个模型，就是电脑中的这个一个 3D 的模型，那么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这样一款产品。 嗯， 所以呢，成本来说，将来的话应该可以会下降。 而且这个模具，我觉得它本身耗资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呢，绝大多数的汽车都是每六年换一次代。 嗯。 每六年换一次代，意味着它的生产线上的很多的模具，这一批用完了，几乎就没用了。它只能是卖给比它稍微不发达的国家。 哦。 这国家再接着用，用的差不多了，再给卖给别人。 可是模具这个东西也是有寿命的呀，你就是 没错， 在上面压的第一批的产品和第二批的产品是有不同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汽车，为什么在国外15年前就看不到的车型， 嗯， 甚至是20年前就人家就已经停产的车型，到我们国家反倒是受欢迎的车型。 你说普桑吗？ 你说的。 你我替你说出了你想说的。 是，其实这个呢，其实它就是，其实在他们那个，他们已经新的车型已经制造完毕了，生产线其实很多的他们都已经用不上了，所以呢就会卖给我们没有汽车的，没有这种技术能力的，把这套东西拿回来，对我们来说还比较新鲜。 嗯，所以其实这个 3D 打印啊，未来你从整个生产上来讲，如果它的成本可以去控制的话呢，它可以让比如说在汽车生产设计这方面技术不是那么很先进的国家可以快速去赶上。 对，换一个角度说，其实它的成本是更低的。 嗯， 尤其是在我们在构思、在设计、在制造一款新的东西的时候， 嗯， 我们不需要反复去做模具， 嗯， 我们打一个试试看行不行？ 对， 是吧？它毕竟只打一个就行， 嗯， 它不是说一个模具做完了，如果它是失败的，那有可能意味这个模具就作废了。 嗯， 对。 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说了说关于这个汽车当中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啊 ，3D 打印。除此之外呢，接下来还想跟各位也来聊一件事儿，也是和新鲜的汽车科技有关系，这个叫做新能源汽车。我这儿一说呢，新能源汽车有不少朋友就觉得那不就是电动车吗？但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啊，一些宣传一说新能源汽车，大家下意识的想到的就是电动车。你比如说在全世界现在卖的特别火的这个特斯拉，大家都认为说这就是非常酷的新能源汽车，未来也就是它了，但也许还不是这样。最近呢，这个丰田公司他们推出了一款使用氢燃料汽车的氢燃料动力的汽车，它的名字叫做 Mira。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氢燃料到底又是个什么原理，未来它和电池燃料比起来哪个可能会走得更加长远呢？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啊，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咱们一起接着聊。 3D 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运用。近日，美国某家公司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了全球第一台超级跑车，仅用两秒钟的时间，它就能加速到接近100公里。 3D 打印技术是如何做出这台跑车的？为什么说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打印出来的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氢燃料电池轿车真的可以异军突起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帅到没朋友的跑车。 接下来照亮新闻深处，玉龙继续和您聊一聊呢有关于汽车的新鲜科技。丰田公司呢本周宣布啊，最新的 Mira 氢燃料电池轿车呢已经成为全球续航里程最长的零排放车型。这是根据呢美国环保署的标准，这个车呢在加满一次燃料之后，续航的里程呢可以达到502公里。而和它相比较呢，现在跑得最远的特斯拉 Model S 呢一次的充电续航里程呢大约是435公里，氢燃料电池汽车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请进凤凰汽车的高级编辑周子静。欢迎子静，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汽车专家邵青，欢迎邵青，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再来说新能源汽车啊，要先跟各位说一说，这新能源汽车指的不只是电动车， 对， 还有其他，比如说 氢燃料电池汽车， 嗯， 比如说直接用氢燃烧产生动力的车也属于新能源车， 而且两者还不是一回事啊。 对，这个里头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氢燃料电池呢，它是就是我们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氢气和氧气通过电化学反应，然后释放能量，用来驱动。那么我知道在之前呢，就是很多年以前，宝马还推出过一款车呢，它也是氢的，但是它不是用氢来做这个燃料电池的原料， 嗯， 而是它用氢来进行燃烧，就是说这个发动机可以直接烧氢，液态氢，它呢还是按照传统内燃机的方式，只不过烧的不是汽油，烧的是氢， 嗯， 但是那个呢就跟这个氢燃料电池汽车呢不一样。 对，咱们今儿说的这个氢燃料电池汽车，它最终的动力还是电动机。 对对对，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就是电化学反应，就是说这个产生电能，就是咱们一般获得的这个电能呢，比如说风能啊这些，其实是自然的。那么电化学反应呢，它的效率呢，甚至比咱们的热电啊，比咱们风电还要高，就是氢气加氧气通过电化学反应生成水。 但是不是燃烧，燃烧是普通的这个化学反应。 嗯，就是这个燃料会让车或者说给车里的电池充电，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它驱动还是用电，但是它是燃料电池，它不是充电。 嗯，就过去呢一讲这个氢燃料，我听过一个说法，说有人担心这个氢燃料呢，主要是担心它的安全性，因为它呢必须是要这个高压，而且对于温度还有一定的要求，你这样才能存储下来。你例如说现在航空航天的领域发射火箭，那就得需要液氢液氧，这样才可以把火箭发射上去，但是得需要-183度的这个温度才能存储得了。 是啊，因为它爆炸的概率很高、啊、 对，谁家的车敢在车上装这玩意儿啊。 是， 所以我们回头讲来，其实这家汽车公司它也是剑走偏锋，运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生产出来了全新的电动车。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氢燃料电池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技术，其实 它、嗯、好多年了。 对，它在这个军事领域啊，还有航空航天领域用的很多。我记得就是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就是美国的军方就给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特战队员配备的这种。用来干什么呢？就我们知道特战队员都会背一个卫星的接收器，这个接收器呢是要用电的， 供电。 对，它这个电池呢就是燃料电池，然后说是这个燃料电池呢就易拉罐那么大， 嗯， 然后呢可以用一年。 哇，这是为什么呢？ 功率很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氢和氧结合的电化学反应呢，它的能源的利用率非常高。 哦， 就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氢气烧，你点燃氢气然后发生燃烧反应产生水，那么释放的热量呢大概只用到了整个这个物质热量的20%，但是你通过电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电，那么中间可以达到80%。 嗯， 所以这个效率非常高。 对，就像咱们家里啊，同样是烧水，电磁炉的热效率就可以达到80%-90%之间，但是你要用燃气灶去烧水，那可能就会差很多很多。 没错，因为很多的这火苗我们都浪费了嘛、 嗯、 是吧， 对， 从这个锅的四周跑了。 哎，是这样的、嗯、哎，那二位看来是不是现在我们说的新能源汽车，咱们现在大家一提都说是这个特斯拉这个充电的电池啊、是，你看我们现在还建很多的充电桩，而且最近我还看咱们国家正在和世界接轨，要统一这个充电口的标准。那未来的话，如果说用这种氢能源的电池的汽车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充电桩，咱们就像加油一样直接去加这个氢就可以实现这个电的转化，就在路上可以开起来。 对， 氢能源汽车是不是会更有优势一点呢？ 氢能源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加注的速度，它肯定是现在比我们这个充电这个速度要快得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充电的车呢，它的优势在于什么？我们获取电能的方式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家里边，比如说我们哪怕是住到一个郊区，哪怕是住到一个没有供电网络的地方， 嗯， 我们自己装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它在太阳晒了以后，我们可以接收到电源，我们可以装一个风力发电机，这些电能储存下来，我们才能给汽车用，是吧？ 嗯， 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获取的方式比较多。而氢能源呢，我觉得它就是主要是一个反应的效率比较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加注这个氢的速度快。 嗯， 也就是说，只要是路上有沿途跟我们加油站一样多，这个用起来比我们这个纯电的可能要方便快捷。 嗯，子京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氢能源的电池会就说咱刚才提的这款车，它会干得过特斯拉吗？ 我觉得从我的想法来说呢，氢燃料电池绝对是未来的大趋势。 嗯， 因为人类的能源结构来说，刚才绍兴专家说到这个电能啊，来源很多，的确是来源很多。但是，我看过一个就是外国的专家他说的，就是说这个燃料电池就是电化学反应，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掌握了这个核能，而且是清洁的核能。嗯，因为我们知道氢氧发生电化学反应产生的是水， 对， 所以是完全没有污染的，这一点是它就是在未来就是对咱们环境是可以说最好的。 嗯，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说咱们掌握的技术怎么来得到氢，就是说怎么来获得氢，怎么来存储氢，这是一个问题。你就像刚才咱们新闻说到的这个丰田的这个 Mira 这个车呢， 嗯， 在美国可以用，但是它美国现在一共呢也不过十几个加氢站， 嗯， 所以它只能在它这个加氢站附近活动，对吧？所以它还是比较有局限性。那么到将来呢，这个生产氢气就是产生氢气，然后储存氢气， 然后以及就是它这个车储存氢气还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将来有可能会推广，因为它效率的确太高了，而且完全没有污染。你想一个车开在路上，它排出来的是水， 嗯， 是不是还相当于给咱们这个空气加湿了？ 对 对，非常棒， 加湿了。 哎，他这个想法挺好的。我在那个排气管那儿挂个瓶子，就搞不好晚上回家的洗车的水都够了。 而且我之前应该看过一则报道吧，就是在很多年前，就说他们有方法能从海水里边提这个氢气。 嗯，但是这个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用化石燃料，还是觉得你不管怎么说对环境污染吧，它还是经济上能接受得了，至少说便宜。人还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你当真的有一天你有买不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再去想别的方法去替代了。但是总体而言，我也是比较支持这个氢燃料的汽车的。氢燃料的就是这个作为电池能源的汽车，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生产普通的电池啊，它有一个问题是电池的储电量一直都没有突破。 对， 手机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你手机谁的手机一天不需要充一次电啊？ 对， 我指的是智能手机啊。第二点是本身你的电池生产就会有一定的环境的污染。 对。 第三点，你现在车上充的这个电，这些电呢，你的电的来源是怎么来的？有一部分是核能，有一部分是这个风能，但是对于咱们国家而言，大部分还是火力发电。 对，所以就是雾霾嘛， 嗯， 有些灰啊什么的，这也是这个来源。其实呢，就是在北京啊，其实咱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车，只不过呢，这个是好几年之前，就是德国的这个梅赛德斯奔驰跟咱们清华大学做过一个合作，在北京试运行了一阵子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这个巴士 公交车 啊。其实那个阵子在北京能看见，好像最近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不运行了， 是不是氢用完了呀？ 应该这是个研究项目，就是说它只是一边做研究一边做这个实际应用。 嗯， 当时我见到过，就这个车就是开起来之后，它有一个小排气孔，上面是排的水汽。 你有在后面接水吗？ 我那个 敷个面膜什么的。 对，我看的反正应该是水汽啊，很干净的。 我们今儿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这个畅谈了一下现在汽车的新鲜科技啊。关于这个氢燃料汽车，我真的特别期待，我希望能够快快来到我们的身边，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也让大家少花钱。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的。现在呢，北京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过程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添加订阅号听友吧，来给主持人玉龙第十八号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这儿谢谢您了。以下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收听的是